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下降、地面沉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是得益于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的陆续通水。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一直以来是我国的基本水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建成了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水工程。南水北调是我国跨流域、跨区域配置水资源的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南水北调工程，从作出重要指示到专题召开座谈会，他多次强调，南水北调工程是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实地考察南水北调东线源头江都水利枢纽，查看中线淘岔取首引水闸运行情况，乘船考察丹江口水库，看工程运行进展，看水源地生态保护，看移民百姓生活。南水北调是总书记关心的国之大事、世纪工程、民心工程。他指示南水北调要坚持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既讲人定胜天，也讲人水和谐，坚持调水节水两手都要硬。 南水北调可以说从规划、建设到运行，集中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南水北调工程，科学推进工程规划建设。 我国建立和执行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有效推进受水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节水型区创建，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由2015年的 15.4 立方米下降到2020年的 11.2 立方米。天津坚持节水优先，出台全国第一部地方节水条例。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清洁安全水，中央和地方关停规模以上污染严重企业500多家，叫停否决300多个新上项目，建设南水北调东线的清水走廊。曾被称为酱油湖的南四湖脱胎换骨，成为水质优良湖泊， 生态环境也非常好，对水质要求高的毛刀鱼啊、银鱼啊，现在也重返南四湖。 经过党和国家持之以恒对水资源进行科学调剂，促进南北方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如今中国版图上已经初步构筑起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网格局，正源源不断造福百姓。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十四五期间我们要立足构架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确保南水北调工程呢成为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务生态环境和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的生命线。 政协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59次主席会议1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关于2021年开展专题民主监督工作情况的汇报。汪洋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指明了方向。经中共中央批准，今年全国政协制定了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开展民主监督工作的计划，各专门委员会按照年初确定的民主监督重点题目认真组织实施，努力探索实践，取得了初步进展。汪洋强调，要始终抓住推进“十四五”规划的贯彻实施开展民主监督，从具体问题入手，深入调查研究，找准问题症结，深度协商交流，提出更精准有分量的监督建议。要准确把握政协民主监督的特点，探索寓监督于协商之中的方式方法，不断总结经验，相互交流借鉴，努力提高政协民主监督实效。主席会议举行了2021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应邀做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报告。 大 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挺起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60多年来，几代大庆人勇往直前，接力奋斗，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 眼下，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正在古龙区块开辟深层水平井新战场。不久前，他们刚创下新纪录，仅用18.8天的钻井周期就顺利完钻。 这次主动请战，率先挺进钻井新战场，就是要始终把红旗插在主峰上，我们铁人队伍涌向前。 1205钻井队是铁人王进喜带过的队伍，60多年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与这支队伍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见证了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石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为甩掉贫油国的帽子，1960年在党中央号召下，以王进喜为代表的40000多名石油工人、转业官兵和知识分子们开赴东北，展开大庆石油会战。 有条件也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凭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大庆油田仅用3年时间就建成600万吨的原油年生产能力，我国石油基本实现自给。60多年来，几代大庆石油人致力于科技创新，大庆油田连续27年保持5000万吨水平，至今仍保持高产稳产。 目前正在致力于攻克4次采油、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等前沿技术，国家有能源保障安全的需要。我们就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 党的18大以来，大庆油田实现了从一油独大到油气并举的跨越，不断创造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奇迹。一代代石油人也用自己的行动为大庆精神注入新的榜样力量和时代价值。 大庆有2笔财富传承至今，1笔在地下，大庆油田已经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挺起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脊梁。第二笔财富在心里，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大庆石油人不畏艰辛，勇往直前。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及中部6省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中部地区6省已占全国10.7%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25.8%的人口，贡献了全国22%的地区生产总值。十三五时期，中部地区经济年均增长达到8.6%，增速居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大板块之首。今年上半年，中部地区经济总量达到11.8万亿元，增长14.7%，超过全国平均增速2个百分点，连续2个季度领跑4大板块。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出台，为中部地区“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指明了方向与路径。中部6省将坚持创新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协调发展，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同性，坚持绿色发展，抓住重点流域生态保护这个牛鼻子，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部，坚持开放发展，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坚持共享发展，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国家将加大财税金融等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各项政策措施，推动中部地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信部负责人表示，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到202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由16.98万亿元增长到26.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由22.5%提高到近30%。同时，信息通信业实现新的跨越，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截至8月份，我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达到103.7万个，已覆盖全国所有的地市级城市以及95%以上的县城城区和35%的乡镇镇区。 我们的 5G 基站的建设占世界70%以上，

上午十点起，上海全市水闸停止引水，加强排水，预计将腾出库容约3亿立方米。从今天中午起，上海中小学、幼儿园停课1天半，公园、室外旅游景点等关闭。浦东机场、虹桥机场陆续取消全部进出港航班，轨道交通5条线路区段暂停运营。受台风灿都影响，江苏省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强风雨天气。江苏启东附近海域风大浪急，700多艘船只回港避风，同时加强海滩大堤巡逻监测。今天，长三角多条铁路线路停运，北京南站56趟始发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30日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福建省紧急调集各方力量，切实做好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管控等工作，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福建省莆田市，当地公安、交通、卫健等部门对全市20个高速出入口、9个国省县乡道市际出入口实行24小时管控。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丰亭镇附近的一个主干道上，工作人员是在这里设置了一道卡口。昨天现场对这里还是进行一个分级管控，今天对这里是进行了一个全封闭的一个管理。 丰亭镇10万居民，其中1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在工厂内就地隔离，其他居民居家隔离。当地组织了24个应急保障小组，发挥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各方力量，保障群众的物资供应。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莆田全市324个核酸采样点共采集样本72万份。福建省已抽调各类专家122人、医务人员2000多人，以及4辆核酸检测移动车赶赴莆田，开展病患救治、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 经报告的病例是全部送到定点救治医院，按照一人一方案全力开展这个救治，目前病情稳定。我们已经组织了177人的流调队伍，全面开展流调工作。 11号晚以来，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工作组深入莆田疫情防控关键地区和定点医院，开展调研指导。专家研判，导致本次感染的是德尔塔毒株。 根据专家目前的研判呢，目前莆田的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后续呢，在工厂、学校、社区继续发现病例的可能性很高。 福建省教育厅要求9月19号前全省师生员工完成核酸检测。此外，泉州市全港区正在加快推进全区全员核酸检测。厦门市同安区、思明区、海沧区发布通告，划定5处管控区域实行封闭式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2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8例，其中境外输入15例，本土13例。截至9月1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51例。截至9月1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4812万剂次。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博览会共举办了148场线上线下经贸活动及26场高层论坛，发布了中国东盟贸易指数，启动建立了一批合作平台，进一步推动共建陆海新通道、服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实施。今天，2021年国家海上搜救五脚本实战演练在河北海域举行。演练综合运用救助直升机、水下机器人、智能无人艇等新技术、新装备，形成陆海空立体化综合救援网络，对海上遇险人员实施快速有效搜寻救助。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将在广西投资1000亿元，新扩建500千伏变电站14座，超前规划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物流中心等配套电网工程，支撑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落地实施。中国国际时装周2022春夏系列今晚闭幕，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是本次时装周最大亮点。专场发布涵盖中国民族文化、丝绸文化、敦煌文化等主题，用服饰多维度展现中国文化之美。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95万，死亡病例逼近66万。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10号，过去7天，美国平均每天新增死亡病例数都超过1000例。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最近几周美国死亡病例数急剧上升。截至9月9号，过去7天单日平均死亡病例达到约1500例。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10号死亡病例数达到4275例，为近期新高。《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一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州，新增死亡病例数大幅增加。鉴于目前全美因新冠肺炎住院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例，美国的死亡病例数预计还会持续增加。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12号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12例，日本累计确诊病例为1640976例。从今天开始，东京都等19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延长期。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13号降落在阿富汗喀布尔国际机场，这是塔利班8月15号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来首趟飞抵阿富汗的外国商业包机。 巴基斯坦驻阿富汗使馆工作人员表示，这架抵达喀布尔机场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乘客主要为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据总台报道员了解到，在卡塔尔和土耳其技术团队的协作下，喀布尔机场已经恢复了大约90%的功能。目前喀布尔与阿富汗国内三个主要城市的航班已经恢复，但国际普通商业航班正式开通的日期目前仍未确定。随着阿富汗临时政府逐步展开工作，国内的秩序在恢复当中，喀布尔的银行和货币兑换点已恢复营业，物价也基本正常，但是很多民众在为找工作而担忧。 我希望政府有能力帮助人民，我们想要政府做2件事，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工作机会。安全形势现在还可以，但我们想要工作，这样大家就不会想着离开。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12号会晤到访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伊朗将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检修设在伊朗核设施的监控设备，并新装储存卡以便继续录像，储存内容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伊朗原子能组织共同封存在伊朗。今年2月，为回应美国政府拒绝解除对伊制裁，伊朗终止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检查，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调取监控录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武装力量西部2021联合演习12号举行了战机空中联合演习，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观摩了当天的演习。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白俄罗斯苏-30SM 战斗机、俄罗斯图-22M3 轰炸机等20多架战机参加了当天的演习。从10号到16号，西部2021联合演习举行实兵演习，场地包括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境内的14个射击场、波罗的海水域等。以色列军方13号称，以军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包括武器库在内的4处军事设施，空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空袭是为了回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稍早前再次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行为。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多地发生枪击案，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1号晚发生枪击案，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5岁的女孩和一名消防员。发生在伊利诺伊州南部东圣伊路易斯市的另外一起枪击事件中，3名嫌疑人向人群开枪，导致7人受伤，伤者中包括一名3岁的儿童。此外，11号晚，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区的一场聚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死1伤。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